行走。哦，明白，明白，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，也舍不得、啊、这个爱，是一世一世不会了解。哦，明白，我明白，在我心中你永远存在。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，可是我已不在。哦， 花开的时候了，还记得那一趟开往春天的列车吗？现在北京昌平居庸关山谷当中，漫山遍野桃花盛开，雪白的列车穿行其中，和花海在春天当中相遇，这个画面简直不要太美好吗？欢迎小伙伴们到昌平打卡。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，多希望你在这里。哦哦哦，你总是愿意把你的手心借给我握紧。该往哪里，我总是依赖着你，你是我的方向感。你会带着我朝对的方向前进。 Yeah.

之间，舒服的相信欺骗，是命运轻轻把我们绑在一起，越吵越甜蜜，越吵越爱你，越不分离。生活的难题考验着爱情，最显得我们的努力多么值得被珍惜，珍惜着静静的和你绑在一起，不管坏天气，不管坏心情，都不分离。面包的滋味有多像昨天，有你分享才真的完美。 无人驾驶，无人超市，无人酒店，无人派送快递，无人餐饮技术，各种无人化已经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。在不久将来，我们可能只要动动手指，科幻电影当中那些炫酷的场景就真的会出现，我们可能会真的进入无人时代耶，你怎么看呢？

睡眠是可以修复你的大脑的，熬夜等于脱发，熬夜等于猝死。有一项新研究还告诉你，不好好睡觉还可能导致老年痴呆。大脑工作了一整天产生的废物呢，只有在睡觉的时候才会被清理干净。不知道你昨天有没有好好睡觉呢？好了，今天的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祝你好心情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，拜拜。 和地上的风筝拉长自由，风慢慢吹着，幸福感动。我也想紧紧握，紧紧牵你的手，浪漫的抱着你，看着日落。那时候数着指头，时间就会很快过。我不小心和不守候，山雨有我肩膀靠。睡不着，记得想着我，三秒后会梦见我，在这气球陪你兜风。所有会笑的星空，这个夏天想与你环游世界，山路蜿蜒就像是爱的冒险，你的想念是我唯一的依归，我用双眼捕捉着特写。这个夏天融化了整个季节，手浪漫的抱着你，看着日落。那时候数着指头，时间就会很快过。我不小心和不守候，山雨有我肩膀靠。睡不着，记得想着我，三秒后会梦见我，在这气球陪你兜风，看遍所有会笑的星空。这个夏天想与你环游世界。 早上九点，环保节能很重要，但音乐可不能省哦。我是戴了叮当，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。